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今天我们又和各位相约在了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，开始了我们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到草蜢《半点心》。被伤透心，心碎了无痕，不如趁着一个假期或者说是一个周末的时候，去海边吹吹风，看看一望无际的广阔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们就来听周迅《看海》。 听到的是周迅看海，周迅和高胜元也是挺高调的一对儿，上封面杂志秀恩爱。我看到一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两个人裸着抱在一起，然后呢外面有一个小毯子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挺美的。后来李晨和范冰冰也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来露面，给每一个人来秀他们的恩爱。唯有幸福和祝福是王道，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。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来自于阿杜，四夜。 我把梦撕了一夜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，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 你说你爱雨，但当细雨飘洒时，你却撑开了伞。